有怀旧又有励志感的音乐，什么时候听都觉得不会过时。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上半时段，今天我们听老歌，感受曾经的音乐记忆。广告过后，古月和你一会儿见。 飘扬过海的爱恨

被公认为八首即兴曲中最美的一首。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内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这些音乐让你陷入到深深的回忆当中了吗？古月感谢你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再见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